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神啊，又见面了是吧？两个星期没见面，神的恩典啊！出去两个礼拜完，接着又去参加了夏令营是吧？你知道夏令会啊，一年一度的夏令会，在神的恩典当中、保护当中、祝福当中圆满结束了啊，这很不容易。一个小小的教会和我们教会差不多一样大，伯明翰教会今年主办哈，全体人马都出动哈。我们那一年也是全体都出动是吧？因为我们人力少嘛，非常成功，神的祝福啊。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弟兄姐妹啊，也是非常的有爱心，也很积极的参与啊。那夏令会呢，我们知道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什么？就是让美东南呀、各个华人教会有机会啊，华人教会还有这个查经啊小组啊，因为没有有很多地方没有教会啊，就查经小组还有团契能够有机会在一起啊，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能够在主里面互相认识，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知道，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相见面，和别的教会里边哈，互不相识的时候呢，但是呢第一次见面就亲如家人的啊，而且呢都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主是一位主，对吧？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神啊，所以来自四面八方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唱诗赞美啊，然后祷告、听讲道，灵命就得到造就。我看见大家都自愿的去参与服事啊，自愿的参与大会的唱诗班是吧？一看哟，上去好多啊，咱们教会去了很多人啊，是去了一共42个。这42个人的话呢，有一批是从 Classville 来的团契啊，所以我们在排名上呢，所有的大教会、小教会排在一起是第三名。我想了想，按照比例来说呢，我们教会是第一名啊，是吧？那为什么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其实非常疲劳，你听完这个再听那个，听完讲到听讲座哈、然后吃饱了饭也没发这个什么，还没喘呼吸一下呢，就马上就听去了。哎，好像大家都是积极的去参与，自觉的哈、去认真的听啊。有的弟兄姐妹回来以后说，我们在那儿还没感觉累，回来以后就不行了，是吧？那我想在这样一个场合下，我就在考虑哈啊，其实呢，很多如果要想听讲员的讲道，你在网上也可以听，对吧？那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场合下，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呢？我就在考虑这个，我一边听一边啊来考虑啊。其实呢，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来敬拜神、来赞美神的时候，是最讨神喜悦的，这是神的啊一个他的计划中的目标啊，是这样的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啊，能够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因为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有了主，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有了主让大家合而为一，因为有了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在世人当中所没有的感觉，对吧？都是因为主啊。那么这预表了什么呢？预表了天国的一种气氛。说天国到底什么样啊？哎，告诉你，地上的教会就是预表天国的。不但预表了天国的气氛，也表明了神的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表明了教会的复兴是什么，表明了神创造的 终极目标是什么？上帝创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最后造了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干什么？合而为一。这是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啊。那么到底神为何要有这样的终极目的？神又是如何来实现他的终极目的的？今天我们就来讲天上地下尽归一，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明白主啊你是慈爱的神，主啊但是你的计划，你的这个所有的目的，主啊你的美意，你的信实，主啊我们要每一天去体验，每一天去思想，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祝福了以上的光阴，我们也恳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祝福以下的光阴，恳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新信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都在这里能够知道主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创造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将要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主。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第一点，圣洁无瑕神面前， Holy and blameless in the God's sight。 那么在下面会上我就想了啊，弟兄姐妹初次见面在交谈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你从哪里来呀？是吧？哪个教会的，对吧？这是经常问的问题，大家来自不同的教会，可是呢，却有刚才我说了有共同的语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侍奉的主，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什么肢体？全都是他的肢体。虽然来自不同的教会，教会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啊，因为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受到地域的限制啊，你在什么地方往往呢就以这个地方来起这个教会的名字，对吧？你要在查克努卡就叫查城华人教会啊。我刚开始说你来查你啊，我是你来我们这，我在教联会上又说你来我们查城这教会，哎呦我看查，哎呦我以为喝茶呢，哈哈，查城。我反应半天，哦，查城查克努卡啊。然后要在 Knoxville 叫什么？叫诺城华人教会啊。在 Nashville 呢，因为我们是进行会，叫纳城华人基督教进行会，是吧？所以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以这个地方的地域的名字来起名啊，这个教会。但是当所有的教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教会了。所有的教会不管是来自哪一个地方，只要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敬拜的，就是什么一个教会啊！不管他是不是浸信会，不管他是不是长老会啊，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敬拜神，就是一个教会了啊！同时也就显出了我们基督教的独特性。我们基督教独特性是什么？就是神的教会是合一相交的群体，神的子民不能够离开教会而独立独自建造啊，这是我们的独特性，根据圣经总结出来的啊。那么我们的敬拜为什么会被神悦纳？我们的敬拜为什么讨神的喜悦呢？就是因为所有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就预示着一个很大的 奥秘。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教会的合一性，与此同时也就蒙神悦纳了。我们记得彼得还说过一句话，比如说你们来到神前，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啊，成为圣洁的祭司啊，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再说一遍，你们啊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然后呢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 You also like stones, living stones being built into spiritual house to be a holy priesthood, offering spiritual sacrifices acceptable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那我们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像什么？彼得说像一块一块的大石头，这个大石头聚集在一起盖成了一个宫殿的时候呢，彼得说它是什么？灵宫啊。那么这个石头呢，他说是什么？是活的。什么叫活石头？活石头就是重生的人啊，一个人重生了就有了永远的生命，就永远不死了，就变成活的了啊！所以整个的活石头在一起建造起的灵宫啊，就是什么？就是强调了生教会的生命性和属灵性。那重生的人一定就是得救的人。我再说一遍，一个重生的人一定是得救的人。那么得救的人来到神面前侍奉神的时候，就一定会得到神的怜悯，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那么成为也一定会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啊。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念的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什么后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说当所有人来到神面前聚集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我再说一遍，当所有的人来到神面前聚集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啊。那么无论是构成教会的这个个体也好，或者是呢教会的整体而言啊，都拥有基督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有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做印记。约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对吧？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Whoever has the Son has life, whoever does not have the Son of God does not have life, 没有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什么？永恒的生命。我说我们每一位信徒来到神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才能达到灵里的合一。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像我们今天聚集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是吧？我们才能达到灵里的合一，一起领圣餐，一起来崇拜唱诗祷告敬拜神啊。所以我们能够侍奉神，愿意侍奉神，愿意遵从神的旨意而活，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也就是说，上帝拯救我们每一位单独的人的个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救你？为什么救他？为什么救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而是为了他的整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的合而为一的整体性的建造。我再说一遍啊，上帝之所以拯救单个的单独的个体的原因，是因为为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救我们，而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合而为一的整体性的建造。你来建造，我来建造，我们就你来添 专我来天瓦，不是有这歌吗？是吧？我忘怎么唱了啊。中国有歌是吧？你天砖我天瓦啊。我们经常就谈到教会的复兴啊，教会的复兴，对吧？但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都渴慕教会的复兴。但是往往自己的教会复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教会的复兴就是人数的增长，对不对？教会的复兴和人数的增长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啊，人数增长最快的当今世界是什么？不敢说啊，我们都清楚，就是什么？就是灵恩派啊，或者说呢，后现代主义那个搞了新的新神学派。人数增长特别多，一聚会就是几千人啊，所以现在最出名的就是休斯顿那个是吧，多大，一聚会几千人呢，每个星期天都直播，这是增长最快的。但是我说了，教会的复兴和人数的增长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教会的复兴，我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和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有关系啊。我们教会今年主题是来赶紧看周报的主题是吧？啊，主内合一，彼此相交是吧？哎，第一个季度主题是每个季度主题都是有关系的，和睦同居，美善意，光中行走，爱团契，和平联络，需竭力。天上地下尽合一，啊，复兴了是吧？这首诗就代表我们神创造的终极目的啊。第一，所以呢，我们简单把这四句呢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教会的合一就是教会的复兴。The unity of the church is the revival of the church。啊，教会的合一就是教会的复兴，神最喜爱合一，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吧？耶稣基督一直啊来强调这个。有人说，传福音最不成功的啊，在当代活着时候，传福音最不成功的是谁啊？肯定不是我，因为我不没名儿哈。那些有名的人，谁有名？谁最有名？嗯？谁最有名？耶稣嘛是吧？嗯，耶稣是最有名的啊。但是呢，有一个布道家很大胆的说，传福音最不成功的就是耶稣。哎，我一想，想来想就，哎，有道理哈。为什么？他连着十二个门徒当中呢，都有一个他的徒弟给把他给卖了，是吧？所有的徒弟都跑了，就剩约翰一个人，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但是呢，他又是最成功者。耶稣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completed。”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地上如何来宣扬主的名，如何来见证主的名呢？就是来用合一来宣扬主名，用合一来见证主。啊，我们都是一个人，成为一体。我们知道一代一代的教会都被接走了，对吧？被接走的教会有得胜的，有失败的。为什么有的教会得胜，有的教会失败？你用什么来衡量教会的得胜与失败呢？教会的得胜与失败就是看这个教会在当时代中是不是愿意真正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教会的得胜与失败的衡量，就是看这个教会在当时代是不是真正的来理解体贴上帝的心意。教会的得胜与失败在当时代的衡量是怎么来衡量呢？就是从整体而言，它是不是荣耀了神的名字， 有三项啊。所以新约时代是这样，旧约也是如此啊，啊，旧约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大卫啊，大卫王啊，他有一件事情没完成，这是他的遗憾，但是呢他愿意用一生余生来把这个事情来准备好，就是他想为神建殿，对吧？哎，但是神不许可的，神不许可。当年大卫他献祭的时候，他就说了啊，他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坛呐。这历代志上21章31节啊，他说完这话以后，他没想到后来呀、啊，建圣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他说的这个献祭的位置建的圣殿啊。虽然神不许可大卫建殿，大卫的心，但是仍然是在为神的圣殿而预备材料啊，他一心一意想建殿啊。那大卫超过神的要求而去体贴神的心意啊，为神着想，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为神发热心，为神着想啊。所以神不许可他建殿，我们知道，你要读历代志就知道为什么他不许他建殿啊，那手上沾满了血，对吧？打仗太多。但是呢，大卫却想着要为神建殿，神没有要求大卫为他的殿预备材料，但是他说吧，哎，却一心一意的来为神的殿预备材料啊。大卫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为神建殿啊。所以大卫当年这个神不许他建殿啊，大卫呢没有因为他没有被神允许就把他放弃了啊，神不让我建我就不建算了，把这事忘了，没有，对吧？没有，哎，他谦卑的尽他所能的为神的殿预备材料，竭力的为神奉献他所有的一切，全心全意的爱神，体贴神的心意，就超过神的要求，神就悦纳他。大卫有许多可称赞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他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得胜的教会啊，得胜的我必赐给他什么？哎，永远的荣耀的冠冕。启示录告诉我们呀，得胜的我必给他什么？永远的玛纳吃。得胜的我要什么？让他住在我的圣城里面。都是得胜者啊，要得胜，要体贴神的心意，要什么？真正的荣耀神的名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大卫可贵之处啊。那是他，因为他说他蒙神喜爱啊，合神心意，他想着为神建殿。建殿是什么意思？建殿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建教会啊，就是建教会啊。就像彼得刚刚说的，说你们来到神面前就是灵工啊，灵工。那什么是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不仅仅是在组织上的完善或者体制上的健全，不是，不只是这些，这些世人也能做到啊，更不是指一座一座的富丽堂皇的啊这个大的教会，不是。教会的建造是什么呢？就是指一颗一颗单独的心灵的建造，一颗一颗单独的心灵建造，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建造他的教会，就要什么来体贴每一个圣徒的心灵和他的什么，这个是不是他的心灵和神的话相连，和神的道相连，和神的公义连在一起了。体贴每一个心灵的建造，体贴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是不是与神相连了，与神的道连在一起，与神的话连在一起，与十字架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殿是什么意思呢？殿就是在今天我们不必要去耶路撒冷 神的殿去拜他，你也找不着这个殿了，只能有一个墙。你到了墙那儿，不是敬拜了，哭叫哭墙，是吧？神的殿现在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上帝的殿啊，神只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关心神的殿，就是关心神的子民，他们的信仰状况是什么样啊？他们的心灵状况是什么样？这叫关心神的殿。我们从旧约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色列国繁荣昌盛的时代，国泰民安的时代，最复兴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当王的时代，对吧？这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最强大的时代啊！为什么？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已经，因为什么？因为大卫为神的殿预备材料，所罗门建造神的殿，对吧？哎，两个人，好，所以也就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先世的教会，一心一意建造神的教会，神能不祝福我们吗？啊，建造神的殿就是为了让神干什么？原来是祷告，这个所罗门把神的殿建造好了以后干什么？祷告。啊，求住在什么其中？其实这个地方太小了，他说。但是呢，求你住在，让神住在殿中是什么意思啊？让神当王，对吧？哎，举手为掌王权得荣耀。所以在神权领导下的君主政治的以色列国，其全盛时代就是大卫和所罗门当王的时代，就是这个原因。啊，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呢，你想，哎，我听牧师讲过这个了，你再从不同的角度去想啊，为什么他们这么强大？你看，所罗大卫是战争的年代，打下天下，对吧？哎，打无往而不胜，所向披靡，啊，沾满了鲜血，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天下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呢，所罗门王是国泰民安的时代，对吧？哎，享受，父亲打下了天下，但是呢，国泰民安的目的是什么？为神建殿啊！所以说，以色列国的大大的复兴、繁荣昌盛啊，就是这个时代，整个的国家的人民齐心协力的侍奉神，得到神的喜悦，就达到了以色列国有史以来最异常强大和国泰民安的时代。那么，所以何为复兴啊？教会的合一就是教会的复兴，合一同心合一的来干什么？敬拜神啊，建殿。说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复兴，往往就体现在这个地方的教会是不是合一，彼此相爱。复兴的教会就是荣耀神的教会啊。那么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复兴的时代往往就是神的名字得到荣耀的时代，对吧？一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强大？哦，原来他们是侍奉谁的？耶和华的，是吧？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记得吧，是吧？哎，一看耶和华这么厉害，啊，十大灾难也降了，红海也被打开，那全世界哪有这么大的厉害的神？我们也加入你们吧，好多是吧？外邦人也加入以色列人的啊团队来跟随，这个是耶和华神。啊，也说教会历史上不管是啊什么时代，只要是最大最复兴的时代，一定就是合一的时代。合一的时代就是神的名字大得荣耀的时代啊！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啊，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教会复兴的时代啊，当年以色列人男丁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之前都要洁净自己，是吧？我自己这儿也说到了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第一点，成圣洁无瑕神面前。第二点，天地归一主里面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earth under Christ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啊。那这些经文呢，其实呢要按照原文呢来字面意思翻译，就是为要在所计划的时机成熟的时候，是万有无论是天上的也好地上的也好，都在基督里面归结于一个元首的领导之下啊。这是普通的翻译啊。那么这是神在万古以前所预定好的计划，神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那既然是计划，我就一定有完成的时间，对吧？我计划什么什么去哪儿，我就一定要有完成的时间。天上地上所有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天上地上所有的？好了，地上有谁啊？有人。天上有谁啊？有神。还有谁啊？还有天使啊？还有谁啊？还有魔鬼啊？魔鬼也要在神的什么权力之下乖乖的听话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现在魔鬼还可以在地上什么飘来飘去，飞来飞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啊。那个时候就不行了。那么什么叫同归于一啊？就是在一个领导之下啊。不是说我和魔鬼合一了，我和什么这个不信主的人合一了，不是啊。是什么？是在一个神权的领导之下啊。统一一个君王之下，成为一个体系啊。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啊，我们历世历代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在历史历代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神要照着他的计划啊，什么计划？就定准的时间，准确无误的实现这个事情，实现那个事情啊。到末世的时候，天上出现许多异象啊！我昨天又看见一个，我这个微信上出现一个中国有人拍了一个，就是这到底什么东西呢？一个巨大的轮子在天空当中，大的无比！哎，我这手绢还有呢哈，谁要想看看呢？他们就说这到底找什么东西啊？他说肯定这么大东西啊，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他就打电话，要拨那个110警察哈，哎，报警。他打电话功夫一看，那个东西啊，就好像闪电一样，嗖就没了，哎，不受时空的限制啊。那我们知道这个 UFO 啊，这个乱七八糟这东西，我觉着啊，圣经上早就有说了，哎，在末后的时候，天上要出现什么异象？什么叫异象？就原来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啊！这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说时迟那时快，刹那之间就回来了啊！准备好了吗？哎呀，再等一会儿，等五分钟我再准备一下，那不行哈、啊。所以，基督徒的合一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要在基督里，这是最后的一句话啊，很重要。在基督里才能合一啊！基督是合一的中心和因素，在基督以外，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人的办法都不能够让人合一啊！除了基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物能够让吸引人同归于一，是吧？基督是万有的盼望，基督是万有的终结。我再说一遍，基督是万有的盼望，基督也是万有的归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完全相同，不可能啊！神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一样，每一个人性格都一样，这是就 就完了，就是吓死了就哈、啊。你要长得一样就更害怕了，是吧？嗯，你回家一看以后，这是哪个是我爸爸来着？不知道，都长一样。神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在互异当中，就是不同当中求同，就是求相合啊，彼此相爱啊。你的优点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缺点是你给我指出来的啊机会，所以这就预示了什么？预示了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什么？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一样吗？不一样，位格不一样，但是同尊同荣啊，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一切都是同一样的，但是呢，不是一样的位格啊，位格不一样。上帝预备了救赎的计划、救恩，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我来承担。成全这个救恩啊，而圣灵上帝啊干什么？圣灵上帝就来启示成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全的救恩啊，来给我们亮光。所以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就降下来，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再走了。这是和旧约的区别啊。那我们要学会什么？我们要学会从宏观上来探寻神的计划的轨迹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学会了探寻神计划的轨迹的话，你会惊讶的发现，原来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的工程啊！你从宏观上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仅仅是他的计划的开始而已，好戏还在后头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啊，每一个得救的人在一起，我刚才说了，是就形成了什么？神的教会，对吧？那么这个教会呢是什么？是他的计划的中心啊。也就是说，教会啊，是神透过每一个地方教会，透过每一个地方的见证啊，来彰显上帝的大能，来赞美神，来荣耀神的名字。同样情况下啊，只有透过教会，通过教会他的名字得荣耀，只有透过教会我们的合一的建造，我们才能够宣扬主，来见证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看到了吗？神安排的多么奇妙。其实呢，这里面还有隐藏着的奥秘，奥秘中的奥秘。那么就是什么？神在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在整个的创造当中啊，包括宇宙万物，包括天上的，包括地上的，神有一个奥秘，就是把他的身体教会放到了这个世界上啊，放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呢干什么呢？让放在这个世界上，又不让人属，不让他的教会属于这个世界，让他的，也不让他的教会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让他的教会什么胜过这个世界。我再说一遍哈，神在创造的宇宙万物、天使天君啊，地上的一切的以后，他的中心是什么呢？是把他的身体教会放在了这个世界，不属于他的世界当中，但是呢，又不让这个他的身体教会属于这个世界，却让他的身体呢胜过这个世界，不让他脱离这个世界啊，让他胜过这个世界啊。神的奇妙作为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教会复兴了，我们这个世代才能复兴。我再说一遍，只有教会复兴了，世代才能复兴。这样的话，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宇宙啊， 科学家说这宇宙这个直径10万万光年，是吧？10万万光年啊，光速是一秒是18万6千啊，18万6千英里一秒钟，啪，18万英里就这比孙悟空跑得快多了啊！10万万光年，整个的宇宙以教会为中心，说我们是多么的高贵啊！哈、啊，整个的世界以教会为中轴，那个车轮的中轴，世界啊以教会为中轴在转。整个的时代以教会为发动机推这个时代的列车，推着时代的列车飞速前进，是什么呢？教会啊，所以教会是了不起的，神的教会，神的身体啊。所以终点站是哪里呢？终点站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被神拣选是多么的幸运，大家想一想啊！单单这个神的奥秘啊，他不是告诉别的受造之物，他只告诉谁呀、啊？只告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还不是告诉所有的人。说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奥秘就是秘密啊！上帝有一个秘密，他的秘密啊，隐藏了好多年啊，1000年、2000年、3000年，哎呦，隐藏了好多年，好多个时代啊，历史里的隐藏着。他去找啊，找谁呢？他找一些人来把这个他的奥秘秘密给揭开啊。这些人是谁啊？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所以有了这些对象以后，神就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了。啊，无论是从神的付出的代价来看也好，或者从神忍耐来等候来看也好，啊，我们能够有资格去了解得知神旨意的奥秘啊，啊，这是实在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啊，所以也是充满了恩典的大事。所以被神拣选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全能神的恩典。所以弟兄，我们是多么的有盼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地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令人失望啊，有的时候家里边不和令人失望，有的时候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令我失望，对吧？地上的很多事情令人失望，可是神的计划安排却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啊！我们的盼望是在乎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因为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他说到做到啊，他要按照他的预定的时间来成全一切啊，所以神要恢复他的工作，他的计划就是要会一步一步的来完成啊，所以一切被造的都会在基督里面归于神。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建造他的国度，建造完美了，然后呢主自己就做这个千年的国度的王，完了以后呢，就把他所有蒙宝血洗净救赎的得胜者引走了，带着他一起啊，飞了，飞哪去了？飞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义聚在其中。说在那里，基督的权柄不再受到干扰，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了。说这个奥秘得以成全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的建造完成之时啊，国度的复兴就是根据教会的建造的完成啊。所以呢，这是神所规定，到那个时候一切被造的都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都能够看见这些伟大计划的奥秘，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不再为今生的小事而忧虑，而嫉妒，而计较，而瓜虑，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奥秘，使我们预备好自己，携手进入神的荣耀。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你的 信实是广大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小信的主啊，但是你是可信的，你是信实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增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更多的你的话语的光照启示，让我们能够有正是在今生当中由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恩赐，去完成你在地上的完美的计划。主啊，就求主祝福，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同心合一，合而为一，乃是你所喜悦的。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